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Java 的异常处理。世界上存在永远不会出错的程序吗？也许这只会出现在程序员的梦中。随着编程语言和软件的诞生， 143665， 异常情况就如影随形地纠缠着我们。只有正确处理好意外情况，才能保证程序的可靠性。 Java 语言在设计之初就提供了相对完善的异常处理机制，这也是 Java 得以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种机制大大降低了编写和维护可靠程序的门槛。如今，异常处理机制已经成为现代编程语言的标配。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请对比 exception 和 error。 另外，运行时异常与一般异常有什么区别呢？ exception 和 error 都是继承了 throwable 类，在 Java 中，只有 throwable 类型的实例才可以被抛出或者捕获，它是异常处理机制的基本组成类型。 exception 和 error 体现了 Java 平台设计者对不同异常情况的分类。 exception 是程序正常运行中可以预料的意外情况，可能并且应该被捕获进行相应处理。 error 是指在正常情况下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况，绝大部分的 error 都会导致程序处于非正常的不可恢复状态。既然是非正常情况，所以不便于也不需要捕获。常见的比如 out of memory error 之类都是 error 的子类。 exception 又分为可检查异常和不检查异常。可检查异常在源代码里必须显示的进行捕获处理，这是编译期检查的一部分。前面我介绍的不可查的 error 是 throwable， 不是 exception。 不检查异常就是所谓的运行时异常，类似 null pointer exception 或 array index out of bounds exception 之类，通常是可以编码避免的逻辑错误，具体根据需要来判断是否需要捕获，并不会在编译期强制要求。分析 exception 和 error 的区别是从概念角度考察了 Java 处理机制。总的来说呢，还处于理解的层面，面试者只要阐述清楚就好了。我们在日常编程中如何处理好异常是比较考验功底的，我觉得需要掌握两个方面。第一，理解 throwable, exception, error 的设计和分类，比如掌握那些应用最为广泛的子类以及如何定义异常等。很多面试官会进一步追问一些细节，比如你了解哪些 error, exception 或者 runtime exception。 我画了一个简单的类图并列出来典型例子，可以给你作为参考，至少做到基本心里有数。听音频的朋友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其中有些子类型最好重点理解一下，比如 new class dev found error 和 class not found exception 有什么区别，这也是个经典的入门题目。第二，理解 Java 语言中操作 throwable 的元素和实践，掌握最基本的语法是必须的，如 try catch finally quite throw throws 关键字等。与此同时，也要懂得如何处理经典场景。异常处理代码呢比较繁琐，比如我们需要写很多千篇一律的捕获代码，或者在 finally 里面做一些资源回收工作。随着 Java 语言的发展，引入了一些更加便利的特性，比如 try with resources 和 multiple catch， 具体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段。在编译时期会自动生成相应的处理逻辑，比如自动按照约定俗成 close 那些扩展了 auto closable 或者 closable 的对象。前面谈的大多是概念性的东西，下面我来谈些实践中的选择，我会结合一些代码用例进行分析。这部分内容代码比较多，请点击文稿查看代码。先看第一个吧，下面的代码反映了异常处理中哪些不当之处呢？这段代码虽然很短，但是已经违反了异常处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尽量不要捕获类似 exception 这样的通用异常，而是应该捕获特定异常。在这里是 thread.sleep 抛出的 interrupted exception。 这是因为在日常的开发和合作中，我们读代码的机会往往超过写代码。软件工程是门协作的艺术，所以我们有义务让自己的代码能够直观地体现出尽量多的信息，而泛泛的 exception 之类恰恰隐藏了我们的目的。另外，我们也要保证程序不会捕获到我们不希望捕获的异常。比如你可能更希望 runtime exception 被扩散出来而不是被捕获。进一步讲，除非深思熟虑了，否则不要捕获 throwable 或者 error， 这样很难保证我们能够正确程序处理 out of memory error。 第二，不要生吞异常，这是异常处理中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因为很可能会导致非常难以诊断的诡异情况。生吞异常呢，往往是基于假设这段代码可能不会发生， 或者感觉忽略异常是无所谓的，但是千万不要在产品代码做这种假设。如果我们不把异常抛出来，或者也没有输出到日志之类，程序可能在后续代码以不可控的方式结束。没人能够轻易判断究竟是哪里抛出了异常，以及是什么原因产生了异常。再来看看第二段代码，这段代码作为一段实验代码，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产品代码中通常都不允许这样处理。你先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 print stack trace 的文档，开头就是 print this throwable and inspect trace to the standard error stream。 问题就在这里，在稍微复杂一点的生产系统中，标准出错不是个合适的输出选项，因为你很难判断出到底输出到哪里去了。尤其是对于分布式系统，如果发生异常但是无法找到对战轨迹，这纯属是为诊断设置障碍，所以最好使用产品日志详细的输出到日志系统里。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代码端，体会一下 throw early catch late 原则。如果 file name 是 null， 那么程序就会抛出 null pointer exception， 但是由于没有第一时间暴露出问题，对战信息可能非常令人费解，往往需要相对复杂的定位。这个 MPE 只是作为例子，实际产品代码中可能是各种情况，比如获取配置失败之类的，在发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抛出，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问题。我们可以修改一下，让问题 throw early 对应的异常信息就非常直观了。至于 catch late， 其实是我们经常苦恼的问题，捕获异常后需要怎么处理呢？最差的处理方式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生吞异常，本质上其实是掩盖问题。如果实在不知道如何处理，可以选择保留原有异常的 cause 信息，直接再抛出，或者构建新的异常抛出去。在更高层面，因为有了清晰的逻辑，往往会更清楚合适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需要自定义异常，这个时候除了保证提供足够的信息，还有两点需要考虑。第一点，是否需要定义成 checked exception， 因为这种类型设计的初衷呢，更是为了从异常情况恢复。作为异常设计者，我们往往有充足信息进行分类。第二点，在保证诊断信息足够的同时，也要考虑避免包含敏感信息，因为那样可能导致潜在的安全问题。如果我们看 Java 的标准类库，你可能注意到类似 java.net.connectException， 出错信息是类似 connectionRefused， 而不包含具体的机器名、IP、端口等。一个重要考量就是信息安全。类似的情况在日志中也有，比如用户数据一般是不可以输出到日志里面的。业界呢有一种争论， Java 语言的 checked exception 也许是个设计错误，反对者列举了几点。第一点， checked exception 的假设是我们捕获了异常然后恢复程序，但是其实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恢复。 checked exception 的使用已经大大偏离了最初的设计目的。第二点，checked exception 不兼容 functional 编程。如果你写过 lambda 或 stream 代码，相信深有体会，很多开源项目已经采纳了这种实践，比如 spring、 hibernate 等，甚至反映在新的编程语言设计中，比如 scala 等。当然很多人也觉得没有必要矫枉过正，因为确实有一些异常，比如和环境相关的 IO 网络等，其实是存在可恢复性的，而且 Java 已经通过业界的海量实践证明了其构建高质量软件的能力，我就不再进一步解读了。我们从性能角度来审视一下 Java 的异常处理机制，这里有两个可能会相对昂贵的地方。第一， try catch 代码段会产生额外的性能开销，或者换个角度说，它往往会影响 JVM 对代码进行优化，所以建议仅捕获有必要的代码段，尽量不要一个大的 try 包住整段的代码。与此同时，利用异常控制代码流程也不是一个好主意，这远比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条件语句要低效。第二， Java 每实例化一个 exception 都会对当时的栈进行快照，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重的操作，如果发生的非常频繁，这个开销可就不能被忽略得了。所以对于部分追求极致性能的底层类库，有种方式呢是尝试创建不进行栈快照的 exception， 这本身也存在争议，因为这样做的假设在于我创建异常时知道未来是否要对战。问题是实际上可能吗？小范围或许可能，但是在大规模项目中这么做可能不是个理智的选择。如果需要对战但又没有收集这些信息，在复杂情况下，尤其是类似微服务这种分布式系统，这会大大增加诊断的难度。 当我们的服务出现反应变慢、吞吐量下降的时候，检查发生最频繁的 exception 也是一种思路。关于诊断后台变慢的问题，我会在后面的 Java 性能基础模块中系统探讨。今天呢，我从一个常见的异常处理概念问题，简单总结了 Java 异常处理的机制，并结合代码分析了一些普遍认可的最佳实践以及业界最新的一些异常使用共识。最后我分析了异常性能开销，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对于异常处理编程，不同的编程范式也会影响到异常处理策略。比如现在非常火热的反应式编程，因为其本身是异步基于事件机制的，所以出现异常情况绝不能简单抛出去。另外，由于代码堆栈不再是同步调用那种垂直的结构，这里的异常处理和日志需要更加小心。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特定 executor 的堆栈，而不是业务方法调用关系。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的解决方案，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鼓励金，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